香港邻近海域出东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出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出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出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出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出东风5级，澳门出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再是西沙出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将军澳道上行跟翠屏南村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一阵，咁所以而家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嘅车龙就消散紧啦，龙尾分别就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另外就系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同埋观塘绕道近汇景花园。另外，而家红隧嘅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只系近住隧道口嘅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半山嘅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综合道近住华苑呢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晚间工程方面，东九龙走廊会有凌晨工程，由嚟紧的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东九龙走廊的以下路段都会封闭的，就包括了去观塘方向的全线，去尖沙咀方向的快线，以及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东廊交界的这段快线都是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观塘启福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长业街至到牛头角港铁站的这个路段是封闭的，车辆要用支路落去伟业街改行地面的行车线，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够胆上嚟手下留情倾偈，边位啊？ 官仔骨骨刘伟恒， 亭亭玉立梁礼勤， 仲有我四条眉毛人见人爱文俊， 人见人爱。 DJ 是必要有型有款，只不过是你哋呢啲星斗市民一厢情愿嘅谂法啫。最紧要系做出嚟嘅节目有冇料啊嘛！ 听住星期一至五晚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啦。 喂，一哥，你个人咁靓仔咧，即系有冇人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当见到你嘅样之后系。表达到是觉得哇，原来你咁靓仔，定系哇咁嘅样嘅，有冇噶？ 哦，大部分嘅人都赞我只眼好睇噶，个个都话我桃花眼噶，眉丝细眼， 睇下 做嘢唔偷懒啊嘛， 系咩？ 系啊，嗰日我哋自己另外嗰边网台嗰边先至请咗个师傅嚟，就话小弟嗰个系桃花眼嚟噶，有卧蚕啊。 唔系眼袋嚟 啊！卧蚕啊，眼袋系，哎，我哋嗰日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原来卧蚕同眼袋系唔同噶嘛， 系啊， 因为即系 DJ 嘅事必要。人靓声甜咧，都系好多人嘅一厢情愿嘅谂法嚟。 又或者 DJ 系事必要识写书同埋出唱片咧，亦都系，只不过系一部分人嘅谂法嚟嘅。 大家最一厢情愿嘅谂法就系 DJ 一定搵好多钱， 都系大家一厢情愿。除咗一哥之外，同埋阿老可之外， 系啦， 我都谂唔到有其他嘅例子啦 吓。咪就 系 咯。 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八点半过后咧，就继续有阿文俊前辈嘅访问啦。咁啊，琴日就讲到佢咧，即系点样系一路读紧书，一路就去开始已经啊写紧专栏啦，编紧剧啦。咁今日咧就讲佢点样杀入去电影圈啦，咁啊亦都开始会听到好多显赫啊响当当嘅名字噶啦。好啦，咁啊，听我琴日有啲有得跟进系嘛？ 系啦，都系要跟进翻一个响当当嘅名字噶。咁我话说咧，咁我寻日咧就一路喺屋企咧，其实我未走啊。完咗節目未走咧，就已經咧相繼有好多唔同嘅見到我嘅人咧，都問，包括咗我哋出面嘅 阿 基哥啦，就問喂，究竟嗰個球員係邊個啊？咁樣 梁麗勤咪話你關你鬼事咩？咁樣啊？ 唔係，我冇咁嗱，我冇咁樣同基哥講嘢嘅，我同你哋兩個就應該會噶啦，係啊，係好直接嘅。 唔會嘅，阿勤好中意分享嘅， 係咩？ 尤其是上個禮拜嗰兩張有甜品嗰兩張相係咁同大家 share 邊個？哦，係 我冇睇啊， 一出到見到呢場嘅公司嘅同事。你有有喂靓唔靓啦？咁样 你有冇睇到我近排呢两日一只眼有啲唔舒服啊？ 系啊，唔系我哋迟下都要讲下啲眼疾嘅问题啦。 冇错， 系啦。咁跟住咁啊，阿基哥到头先都仲继续问，喂，究竟系边个啫？咁佢估咗好耐。咁而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咧， 我知唔知噶？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你问翻我。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你有冇讲过俾我知噶？我因为我唔记得咗。 我唔知道啊。唔系咁，跟住 呢个对话，寻晚有出现过噶。 系咩？ 系啊，你寻晚有问噶。呢个我知唔知边个噶？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啊。 系咩？即系寻晚节目有讲啊。 今日录节目啦。 哎系啦，咁跟住咧，即系喺我哋个 page 咧，有啲听众咧又留言啊，又估啦，你生到士啊， 我都代梁丽勤答关系鬼事啊， 生到士啊，跟住仲有咩啊？仲有估欧伟伦啊之类咁样 啦。我知啊，我知点解咧？我唔知道个真相系咩咧？因为梁丽勤喺我嘅即系历年嚟同佢合作嘅当中咧，佢噏过好多佢好中意嘅球星嘅名字嘅，嗱、譬如道士，我有谂过系噶。 啊，唔系道士，唔系 即系譬如阿和哥啊、道士啊、阿法师仔啊，即系呢啲咧，我好似都听过啊。梁丽勤都系 阿查，仲 有查哥啊， 查哥欣赏嘅球员咯， 系啊，郭家明啊等等都系噶嘛。 系啦系啦，咁唔系咁跟住之后咧，直至到咧有一下咧，我就突然间咧觉悟啊，大彻大悟就系咩咧？连咧有净系有听众咧喺我自己个人嘅嗰个 page 嗰度咧，佢都留言，佢仲系要留一个秘密嘅 message 俾我，佢就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嗰位球员 系 边个？ 鬼事咩？ 咁咧，跟住咧，咁我就谂，其实咧，头先阿基哥问，系咪好出名嘅？咁喺我心目中当然好出名啦。我亦都相信咧，认识南华嘅球迷一定知佢系边个嘅。咁但系系咪等于佢就好出名，街知巷闻，好似道士嗰啲，我唔知噶。咁后嚟咧，咁我就谂翻起我嗰本嘅足球日记嘛。 嗱，即系琴日，因为梁丽勤咧讲过咧，佢咧就原来以前咧有本足球日记，一路睇波一路 mark 住嘅，仲要讲一啲心底话嘅，即系例如咩，佢两个练波好开心啊，好 friend 啊嗰啲。 哎呀，真系好啦，佢哋两个咁 friend 咁咯，即系有好多自己嘅 comment 嘅。咁跟住咧，咁我就谂啊，不如搵翻本嘢出嚟啦，咁样。但系即系好多嘢真系揾唔到嘛，咁然后咧我就醒起我以前做过一个访问咧，其实个访问里面我有将我呢一个嘅日记咧就拎咗出嚟俾佢哋影嘅，咁然后我又揾得翻个访问出嚟，反而、因为我大概知道摆喺边，咁我就影低咗张相。 系， 咁我而家可以 po 出嚟，因为咧喺呢个访问里面咧，大家会见到各位球员嘅名嘅。 哦，系咪啊？ 咁你就睇咗个访问，我就无谓自己用把口噏出嚟啦。 你识唔识佢噶？ 我咩啊？ 即系嗰个球员啊？ 识，佢同我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食回转寿司系佢请我食噶嘛？ 哎呦哎呦， 系啊，几开心啊嗰次。 我又未试过有啲即系组球员请我食回转寿司啊！ 我好开心嘅，能够同自己嘅偶像去食回转寿司系一件好重要嘅事。 我想 问 下咧，即系又问翻啲 fans 心态啊，嗱，即系因为咧，无论系呢个球迷又好啦，或者歌迷又好啦，或者系即系电台迷都好啦，通常对于佢哋嘅所谓嘅偶像或者明星。有一个幻想嘅，即系譬如咧，佢一定系好斯文嘅，即系佢应该系好好有礼貌嘅，官仔骨骨嘅，食嘢咧就 冇声嘅，即系好啦。当你见到你同呢位啊偶像级嘅球星去能够有一次机会，嗱，我唔知你咩情况下食回转寿司啦。好啦，你系 佢踢完波啊，即系比赛完之后，跟住佢就话好肚饿、啊，跟住佢话你食唔食嘢？食咗食咗嘢未啊？我话未啊，一齐食饭啊，好咁啊，拉饭应咯，即刻 几多个啊？ 两个咯，我同咩啊？ 你同嗰个球星啊？ 系啊、 哦，可以咁嘅咩？ 系啊，跟住后屘佢话你食唔食寿司啊？咁样，咁跟住， 我想问佢系而家个咩心态？嗱，即系我点解我同阿一开始呆呆地咧？嗱，我应该未听过呢件事嘅。第一，嗱，譬如如果门口有个听众、假如啊声称系手粉，咁跟住咧我哋放工，咁我唔会无端端问佢，即系佢如果喺门口等我哋啊，食饭未啊？ 不如食寿司咯！嗱，我哋唔系咁做噶 嘛。嗱，我想讲呢个咧，就系睇下你同嗰个人之间咧，究竟系大家一齐倾偈咗几多次嘅嗰个关系啦。嗱、哦，当呢、這个 我尝试去了是非啫， 系即系当一个球迷，我每一次都会送嘢俾佢饮嘅，我特登会买个汽水俾佢饮嘅。 系。 咁跟住咧就每一次都係咁樣咯，咁即係 say 個 hi， 跟住即係我諗當中都有牽涉到一啲叫觀察嘅嘢。咁你觀察咗，哦呢、這個人唔係傻嘅，原來 即係佢觀察你唔係傻， 係啦，應該係嘅。 我明白啦，我明白你嗰個感受係 咩？ 完全，因為小弟有試過早一兩個月咪話有個朋友佢叫做唔係開酒吧嘅，之前係賣啲手工啤， 即係話有 係啦，唔係酒吧嘅賣手工。啤咧，因为其实系零售咁样嘅，咁然后咁我又做一日店长，咁然后又呼吁过， 通常一日店长系啲猫嚟， 咁又有呼吁过有啲听众嚟买啤酒，可能有折头咁样，咁所以有啲会倾过偈见过，咁亦都有一个听众有一次就Facebook message 咗问我有冇兴趣去打嗰个叫做 hockey 啊，即系曲棍球，系啦，咁我反正嗰排就冇咩做，就试下去玩曲棍球，咁所以有间唔中有啲系可能 friend 过，有接触过，就变咗一个朋友咁样，所以我明白嗰种感受。 其实何亨好多呢啲朋友噶，即系何亨系同啲听众，何亨系我哋咁多个里面咧，佢最welcome 去同大家做朋友嘅一个主持嚟噶。所以咧，佢有好多，佢成日间唔中同我讲咧，佢话嗱，我有个 friend 啊，不过咧以前系听众嚟嘅，即系会咁样讲，跟住佢咧就唔知点样咧，有啲乜嘢啊咁啊之类咯。 我真系冇噶吓，啊你讲埋你个寿司事件先，我真系冇噶。 咁就系因为观察，即系可能我估啦，我估佢观察过之后，咦呢、這个人都对路，即系正常人啦。咁跟住后屘咁嗰次咁啱讲开，你食咗嘢未啊？我话未有，一齐食啊！哇！我几紧张，因为我怕失礼佢。 嗱，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啊？嗰次系人生你第一次同呢位嘅球星一齐食饭嘅。 系。 哇！ 但系仲系第一次食回转寿司啊！ 即系你咁，譬如我举个例啊，我记得我第一次 可能系第一次食寿司添啊， 系咪啊？ 可能系，所以我好紧张，我惊我失礼佢咯，死啦！应该要点样食咧？死啦！嗰嚿嘢生个就咁拍落去，阿爸话唔好食生嘢个，算啦。 咁我煮一煮啲三文鱼。 因为我好惊，咁佢叫我自己攞，即系大家知道回转寿司个架构系点啊？系自己攞噶嘛？咁我就唔敢攞，我唔知道我攞咗啲咩翻嚟，可能系咪唔掂嘅咧？ 系咪金碟嚟嘅咧？特别贵嗰碟。 冇谂啊！呢啲我谂我自己都唔知啊。咁跟住，咁佢攞咩，我咪食咩咯。咁跟住，哇！生个拍落去，真系拍落去，一拍，好唔好食咧？佢话好唔好食啊？好，系啦。但系其实冇乜感觉，因为嗰个冇感觉唔系嗰嚿嘢好唔好食啊，而系因为我当时个状态好紧张，我 taste 唔到任何嘢。 哎呀，你呢个经历好奇妙啊！ 系啊， 吓。 系啊， 咁最后点啊？食完饭埋单咁啊，就即系 走啦，拜拜啦，系啊，咁、 哦、 样咯，冇嘢噶。 咁后来你仲有冇见过呢个人啊？ 有， 即系仲有同佢做到朋友嘅。 哦，唔系后屘冇啦。 哦，后屘冇啦。 后屘唔系啊，后屘咧，我嗰阵好似喺隔篱讲过，定系唔知几时讲过，就系、是、因为后来我入咗行啦嘛。 哦，唔 系，同埋咧，我去咗日本啊嘛，我咪话睇咗一季，跟住走咗去咗日本。咁然之后咧，我最初都有打电话翻嚟嘅，都有打电话揾佢嘅，咁但系就唔系好讲到好多，因为佢俾埋。南华嗰个电话我嘅 咁特别啊！ 其实我谂好多人都系、即系嗰个 即 系 可以跌南华个电话可以揾到啲球星噶， 系直接打去佢哋个宿舍嗰度。 鬼唔该山道士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啊、 我真系唔知道，喂唔该刘荣业啊，咁样啊。 诶、我系咯， 唔得刘栋平啊，咁咁得意嘅咩？ 系啊，刘栋平好似冇睇过。 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啊，系即系远啊，系啊，即系 系咪啊？基哥点头？ 唔好意思啊，系 咁样咁，跟住后屘系因为咩？ 打俾巴贝利 ，Oh yes， 系啊，系真系嗰个电话咧，你一听佢一位嘅时候，你听到周围咧好多男人讲嘢噶，有阵时听到麻雀声噶。 我觉得你呢个经历可以讲几集，我唔知道咧，原来可以即系嗱。 是他给我的电话。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我眼中呢一些明星级的人包括了球星、DJ、歌手、演员。 难以捉摸的嘛，我们那个年代。 你永远会得到他电话的嘛。 不是、就是、但那个是一个。 我知 佢公司即系即佢效力， 即系你唔会打去华星唱片揾张国荣噶嘛？ 我话俾你听，唔系，诶，可能会噶喎。 我怀疑可能会系。 嗱，即系等于其实咧，我哋以前喺对面街喺呢一度，即系呢度比较同对面街嗰个经营方式有少少唔同啦。但以前喺对面街咧，我哋嗰个年代 好唔同噶。 系啦，咁有一个电话，佢哋打去电台个 reception， 跟住咧，你真系胆粗粗。你话诶、哎，我想揾下边个？有啲佢真系帮你播上去你个位嗰度噶嘛？你 系 可以直接揾到噶，系咪先？ 系、哦， 即系你要揾佢，其实唔难噶。 我都好似接过呢啲电话噶。 有 系啦， 以前都会有。 唔该，播去俾刘伟恒啊。 系啊系啊，或者有时可能嗰个时间即系做封烟嘅时候，都会有啲人话、哦、我想同边个倾偈咁样噶嘛。但佢唔系要播出街嗰种倾偈噶，系私底下有嘢要揾佢咁样噶嘛。都有呢啲 case 噶嘛。嗰阵时做师兄祠堂，即系以前二台 个节目。你呢个都系，譬如我打电话。上嚟有个封烟节目，咁跟住咧，我唔收线住啦，即系或者同阿卡文哥哥定边个讲咗，一阵间可唔可以留一留我同阿一讲两句啊？嗱，有呢啲嘅， 即系佢唔系呢只啊，佢直情佢知道你喺度嘅时候话，我想揾你倾偈啊， 吓， 但系佢唔系。即例如我嗰一个题目系想讲食过第一次嘅回转寿司经验、但佢话我自己有私事想揾佢倾偈。可唔可以喺度 hold 住条线？ 呢啲通常咧，主持人生意会删咗噶啦，即系或者帮你得我睇下，睇下主持人得唔得闲复翻你咧，即系嗰啲咁样噶嘛。 呢个比较上直接就系因为佢听住个收音机嘅时候，听到阿一嗰把声嘛。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可能失惊无神，就系突然间喺嗰一刻佢想揾你，于是佢打电话去电台个总机咯。 系啊， 跟住就搏啦，即系因为有啲人可能会问你边个揾佢啊，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被挡走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就即系可能系佢心目中觉得诶呢啲。都是好入嘅啫，算啦，博你上去啦咁样。咁跟住你咪会 扮声，我记得 系啊，你咪就会听到呢啲电话咯。 哦， 系啊，所以其实 梁礼勤边个揾佢啊？ 系啊， 佢唔得闲听你电话。 唔系啊， 你揾佢好紧要噶。 系啊，梁礼勤佢死咗啦。会系咁样噶嘛？ 但系梁礼勤即系今日唔讲，我唔知你原来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南华会嘅宿舍， 系啊， 揾一个球星倾电话嘅， 系啊。 咁你就算去到日本都打电话俾佢啊？ 我有啊，我有打， 几劲啊！ 唔系因为好想睇波嘛。 我觉得呢件事，我唔知系过分纯情啊，定系有啲匪夷所思 咧？唔系，系我觉得唔系，应该系话进展到去呢一个位置咧，你觉得你系佢嘅朋友，系你觉得你系佢， 即系你觉得 系啦。系啦，即系当其实我谂咧，我谂所有天下间所有 fans 都系，即系等于歌迷会嘅会长，佢哋会觉得佢哋系较相对地较为容易接触到一啲重要人物嘅，可能系唱片公司嘅同事啦，甚至乎可能系佢会有少少 微妙呢个关 系，系咪叫特权咧？我又唔敢讲，总之就系佢站到最前， 有啲唔同啦， 系啦，站到最前 嘅感觉啦， 系啦，佢可以有机会去到开会。佢中意嘅嗰個 artist 可能係坐低咗喺度嘅，咁但係唔係所有嘅 fans 都有呢一個機會噶嘛？因為我係會長，我係呢、這個組織嘅 committee 嘅成員，我先至得咁樣咯。 係而梁禮勤佢勁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同到呢個球星做咗一個嗱，你覺得係啦，起碼都咁，我諗佢都會聽下你電話，都當你係朋友嘅。 我唔知啊，其實可能佢都當係 fans 嘅咋，係 咪 啊？咁 後來就冇聯絡啦，即 係 入咗行之後冇啦。 入咗行其实是一个几唔开心，唔系我觉得我处理得唔好㗎、就係呢嗰阵我哋试过，我好似讲过我哋呢咪嗰阵世界杯呢就会搞啲踢波事件咁样㗎嘛，咁其中一场呢就係、是、电台嘅同埋唱片公司队呀、就对南华元老队嘛，当时佢係南华元老队里面其中一员嚟嘅，跟住我哋就去咗南华会，因为南华会有个场喺度嘛，你知道我哋呢啲喂唔通俾钱 book 场咩去埋用人哋嘅设施啦咁样。咁跟住去到嘅时候呢係大家见到㗎，大家认得对方，我梗係认得佢啦，但佢都认得我㗎，但呢我哋係擦身而过冇 say hi 咁样囉。因为呢我其实我觉得我处理得唔好嘅原因系咩呢，因为我当时死啦， 咁我而家又好似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因為我係一個工作人員。 佢係一個好紅嘅 DJ 嚟。 唔係啊，嗰陣未做呢啲嘢， 真係唔同咗。我淨係人會變。 唔係啊，我淨係做體育節目嘅啫嗰陣。 仲係。 咁跟住就覺得死啦！咁我應該要點樣講？同埋咧，我冇得。走埋去話喂，我係邊個乜乜咁樣咧？因為中間有段好長嘅時間，大家冇交流嘛。 逼咗埋去國球期啦，而家。 等下先，等下先。六七八九零一，哇！真係有五六年冇見過中間。咁你好難無端端走埋去，好似好古怪咁，所以就冇 點個頭都會啩。 今日我同你天過一 波，但係我想講 你嘅生活， 咩？但係我想講， 我都唔知講咩好啦。 其實咧，當時個情況係點咧？我哋玩到咧，好象徵噶嘛件事，就是、一開始。比賽之前咧，兩邊嘅球員要列席，跟住我哋要播國歌噶嘛。 嗯， 係。咁而當時咧，我哋就去播咗唔知道，當時我哋嗰個台電台嘅台歌咁樣嘅。咁、南話就梗係播阿 L 哥嘅《勇男等之歌》啦，咁、樣。咁咧一播嘅時候咧，我係全程我係留意住佢嘅所有元老裡面，哎、我係留意住佢，佢、係笑咗嘅，我覺得好開心嘅嗰一下，因為咧我係建議要播國歌嗰個人啊。即係喂，梗係列席播歌啦，咁樣玩得真啲嘛咁。跟住佢有反應，我就覺得啊中咗啦。 我相信咧，經過埋呢即係15分鐘之後咧，廣大嘅聽眾更加想知嗰個係邊個。 係啊，咁 呢個故事真係好特別，我係冇聽過嘅。 邊個可以揾到咧？請問梁麗琴小姐。 我咧，我其實我係影咗張相嘅。咁咧個訪問咧，你就要睇曬之後咧，你睇個訪問，你就喺裡面咧就可以揾到我個偶像出嚟噶啦。 好啦。 係啊。咁系咪而家铺啊？ 吓，铺计铺啦！喂，即系其实咧，我哋仲有一个好宝贵嘅资源咧，就叫大气电波嘅。 系啊，喺呢度同佢讲声啊，系咪？唔系啊，唔系佢啊，不过都得，因为佢移咗民噶啦，听讲。 哦。 系啊，导师话俾我听噶。系啊，导师话，同埋咧，有阵时我见到导师佢好衰，佢知道我嘅偶像系边个噶嘛？佢嗰阵见亲我咧，喂。啊边个边个啊咁样嘅，佢好幼稚嘅山道士。 哎呀，咁就冇计啦。 其实哪里哪个我是开心不开心是我，是我故作太过正常，不多不少不道破，为唱激情的歌。今天狠心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季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狂野。 唱歌嘅系劈哥旅游费，今日叫做平衡空间。我相信经过咗今晚之后，嗰、那个球星应该好多人会呼唤佢嘅， 系咪？唔好搞到佢好大件事，千祈唔好啊！系啊， 喂，呢个古仔我都睇下晏啲，仲冇机会再讲下先啊。 其实我有啲嘢系因为呢件事参透到， 系咪参透？而家再讲啦，好，转头翻嚟啦，八点半过后有我哋今个星期嘉宾文津前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多个食肆感染群组扩大。观塘御膳私房菜群组多九人染疫，累计20人确诊。当局怀疑涉及除口罩聚会，该处持有食物制造厂牌照，已经转交食环署跟进调查，亦都会跟进有冇人提供虚假资料，涉嫌违反预防控制疾病条例，如有证据会严肃处理。卫生防护中心话，有患者透露曾经在那里聚会，有工作伙伴交流，涉及庆功和试食会，期间曾经除口罩进食，同早前有患者说到场只是拿货的说法不一样。中心已经要求43名顾客、4名职员和2名负责人进行核酸测试。而东涌富东广场淡仔云南米线亦都发现三名同一时段帮衬的食客确诊，他们互不相识。有一名患者当日已经出现病征，有机会是源头，三人坐的台位置接近，不排除有短距离传播。行政会议通过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将会改为3司15局，并增设三名副司长，连同新增的相关人员，涉及额外的总薪酬开支大约是每年9500万元。其中副司长的薪酬是每月363400元。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说，重组之后可以更聚焦处理问题，整合政策局，亦都可以达至协同效应。至于他提出成立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将会交由财政司司长和副司长负责。他期望下个月中之前可以完成相关程序，让新政府架构7月1号起实施。根据方案，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成房屋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新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食物及卫生局会改组成医务卫生局，环境局扩大为环境及生态局，民政事务局重组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有报章引述消息报道，通讯程式 Telegram 有群组涉及不少的起底信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正是考虑首次引用私隐条例，停止或限制市民接达相关的平台。公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说，不就个别个案的执法行动作出评论，会视乎有关的起底信息的数量和频密性，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打击非法起底行为，减低对受害人的伤害。公署说，去年修订的私隐条例除了将起底行为刑事化，亦都赋予专员法定权力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电子平台移除起底信息，或者停止或限制任何人透过相关平台接达该信息。接达相关平台上该信息发布所在的部分，或者接达整个相关平台。亚残奥委员会执委会在同有关各方协商之后决定，原定今年10月9号至15号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亚残运会延期举办。新的举办日期将会由亚残奥委员会、中国残奥委员会、杭州亚残组委协商之后对外公布。自取得亚残运会的举办权以来，在亚残奥和中国残奥的指导下，杭州亚残组委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各项筹办工作顺利展开。而 延期举办之后，亚残奥委员会、中国残奥委员会同杭州亚残组委将会继续做好各项的筹办工作，确保杭州亚残运会获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黄子晴。我觉得阅读是当全世界同我绝交剩低的唯一朋友。我觉得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黄子晴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他之不写活了无数靓妹仔、古惑仔、香港仔和靓女靓仔，镜头前他又演活了在皇帝屋顶打交的陆小凤，以及小男人的最佳选友 Q 太郎。手下留情，浓重情牵，有请资深电影制作人文俊。 吴谦可以咁讲啦，我由细到大都未试过去建工嘅，都系啲工揾我嘅。咁、我入咗丽的做编剧啦，咁嗰时正值介绍好多人才去咗丽的啦。咁啊 ，TVB 同丽的咧，因为丽的有个好犀利嘅猛人叫麦当雄， 系。 咁佢就由拍十大奇案到大丈夫，到后尾佢哋嘅老板叫黄石照咧，就提升佢廿几岁就做总监。咁佢哋咧就拍咗一个剧叫《鳄鱼女》。 鳄 鱼女咧就揾唔到，因为受欢迎嘅啲郑少秋啊、周润发啊、咩狂潮嗰啲，全部 TVB 去边度揾小生啊？所以他哋就揀咗香港電台出身嘅潘志文， 就做鱷魚女。 做鱷魚女，鱷魚女之後嗰個劇咧叫《巨星》，就揾咗林家華，又係少年警訊出身嘅。咁就麗的嘅劇咧，因為開始好多人才，就我當時就同阿蛋咧，我就負責寫 sitcom 處境喜劇。咁我仲記得咧，就我哋一齊寫過一個叫《吳家有女》，吳家有女個女主角咧就係阿馬敏兒，你記得呢、這個？ 記得， 係 啊。 咁我後屘我就分到另外一個主景喜劇咧，叫做《舞牌夫妻》，就邊兩個做主角咧？一個咧就係阿 Lily 姐，阿梁順燕個仔啊，梁順燕有兩個仔嘅，大仔叫阮慧紅，阮慧元做导播嘅，另外一个仔咧叫阮慧红，就系 cam cam 地嘅，咁佢 cam cam 地，佢做就 cam cam 地嘅老公，个老婆咧就后尾都好有名，因为佢同阿邓丽君咧曾经有一段缘分，叫麦灵芝，亦系做过一个做过香港电影嘅导演嘅，咁佢嗰套戏代客拍车咧就我帮手写剧本，就佢哋两个做男女主角，舞牌夫妻。咁舞牌夫妻嘅即个导播系边个咧？叫黄太来。 即系刘美君嘅。 Taylor， 当时咧就刘美君都仲未进入阿黄太来嘅人生。喺阿黄太来陪伴住佢嗰个叫骆二玲。 哇！呢、 這 個 我全部都係 阿 Man 哥已經講咗半個，講咗半個娛樂圈嘅嘢， 全部都好有名，同埋今時今日都仲係好傾到聲。 冇錯，咁阿 Taylor 就已經退休噶啦。我舊年喺深圳同佢飲過茶。咁啊，因為阿黃太來咧，點解佢係好出色？因為嗰陣時麗的嘅所有嗰啲劇集嘅片頭啊， 你知道個片頭幾重要，都係佢拍嘅，所以佢嘅影像好厲害嘅。咁佢咧就因為有啲淵源啦，大家合作愉快，所以當佢哋出去拍戲嘅時候咧，文俊你哋幫我寫劇本啦咁樣。阿黃太來咧最早有人揾佢出去拍戲，我哋出去拍嘅第一套戲咧，即係黃太來就唔係我自己寫嘅第一個電影劇本。 嗯， 我自己寫嘅第一個電影劇本咧就叫喝彩。 哦， 就同阿蛋一齐联合编剧，咁啊边个揾嘅咧？就阿陈恩健叫我张坚庭介绍人。 哦，咁你小学同学就 陈恩健庭介绍人， 陈恩健咧就系监制。 系， 咁呢套戏咧，我喺我 YouTube 入边有详细介绍过。老板咧就系阿杨秀成。 嗯。 哦。 制片咧係孫穎欣，孫穎欣係邊個？ 香港小姐， 第一屆。 但佢係制片啊， 制片。 哇，真係唔知喎、 啊。但係當時佢選咗未㗎？ 選咗， 已經選咗。 嚇！香港小姐73、74年開始㗎嘛。嚇！ 佢做咗制片啊，原來。 係啊。 咁點解佢唔做電影嘅女主角咧？ 咁嗰個青春片嚟㗎嘛，佢又唔想做阿媽啩。 咁啊，導演係蔡麗光，蔡麗光導演 揾嘅。 係。 阿楊生做老闆嘅。 啊。 張燕婷話：我啊識寫啲寫實嘅嗰陣時啲。香港電台好多，佢同李碧華都寫好多劇本嘅，咁我就介紹咗我同阿蛋就去寫，因為佢哋話啱啦，因為呢個人喺《年青人周報》成日都寫後生仔嘅嘢，因為我《年青人周報》有時一啲短嘅訪問啊，即係嗰啲不回家少女啊嗰啲，咁都係我寫噶嘛，咁我就寫咗喝彩，咁喝彩導演係蔡繼光啦，咁其實我知道咧，有人幫手嘅係高志森幫手做副導演嘅，咁、 哦、 所以咧，我哋當時寫嘅劇本一稿現場都好多人改，咁所以啲 credit 都要俾人嘅。咁、 嗯、 當然最重要就係嗰三個主角啦，一個陳百強，咁陳百強其實係我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師弟嚟嘅，我係讀方翻佢讀方科，佢同阿林敏聰係同班嘅陳百強、張國榮、鐘保羅，咁我啦，因為阿 Ross 嘅關係咧，所以我就同商台嘅 DJ 好熟嘅。 嗯， 商台嘅六 pair 半，因為而家相信冇人可以一口氣數曬個六 pair 半係邊13個。 哇！ 我哋都起碼有10個嘅， 多啲嘅， 即係包括 YT 啊、葉 薇、 關 西蒙、湯正川、陳小寶 啊、 錢錢、餘增、樂士，即係一路 楊真耀 啦，係 啦，楊真耀咁樣。咁我同阿坡咧好熟嘅，鐘保羅咧就唔姓鐘嘅，個坡聰係因為佢哋六 pair 半要令人哋好順口，所以蘇絲王亦唔係姓蘇，叫絲王，因為阿余真好犀利嘅改呢啲名。咁鐘保羅姓陳嘅，因為我同佢私交甚好。 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成一分熱仍是要發光，找緊美好。春風一吹草在蘇，永遠不見絕路。明日變遷怎麼可知道，何時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发作生命力， 着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图。 講翻喺電視台咧，我做咗兩年，第一年咧 over show， 因為一年要寫24个，但我寫咗48个，即係48集。咁咧 over 我啲又會俾錢你。 哇，真係好啊，多勞多得啊！ 好快手。第二年咧，好多導演已經揾我出去，喂寫劇本，我就全幾乎好少出現喺電視台。咁所有 supervisor 揾，喂揾阿 man 寫啦，佢好忙噶，唔想揾。嗰一年我寫得4个。under show， 哦， 咁 under show 咧就唔会叫你陪嘅，咁 under show 我话4个横掂都 under 啦，不如我其中2个咧俾人哋报埋啦，等人哋 over 嘅 over 多2个啊嘛，我 under 我横掂冇人计噶，系咪？咁啊俾人哋报埋，咁因为嗰时已经开始出边好多戏，好多戏写，咁尤其是阿黄太来，头先讲阿黄太来，咁我哋其实第一部戏咧系一个好有名系五台山做古装服装嘅。一個服裝設計師叫孔權開， 嗯、 即係睇《楚留香》啊， 嗯 《書劍恩仇錄》嗰啲衫全部佢做嘅。咁佢咧亦係一個獨立製片。70年代有一個 icon 係好有名嘅，就喺、是、網中人入面食好多漢堡包嗰叫乜嘢？ 阿燦 哥， 阿燦。所以咧，佢阿孔權開亦拍過阿燦嘅電影。 哦， 好啦，咁佢哋又開戲就揾咗 Taylor， 因為 Taylor 要拍武俠片啊嘛。咁嗰陣時已經係《天蠶變天龍決》之後，咁我《天蠶變天龍決》我都有份、有份寫嘅。 係、哦、 咁啊，後屘仲有咩《人在江湖》啊，即係嗰啲嗰陣時打緊仗嗰陣時，我都係一份子。孔權開咧就要開戲，揾阿 Taylor 做導演。嗰套戲咧我哋冇埋到尾嘅。嗰套戲叫《獵頭》，點解咧？因為呢套《獵頭》咧就我記得嗰陣時。阿張天愛咧係香港小姐嘅 表演嘉賓， 表演嘉賓 啊，記得 同阿秋官啊，係嘛？ 一夜成名， 好靚啊， 有雀仔飛嗰個嘛， 咁我哋就我哋就去揾阿張天愛做女主角，所以獵頭咧有女作有周潤發， 係 仲有阿 Teresa Carpio 嘅妹嘅 Dolly Carpio， 咁呢套戲咧拍咗1/3咧，突然間阿孔權開就話：阿 Taylor 文俊，我另外有一個任務，呢、這個停低唔好拍住， 嚇 點解咧？因为咧，佢去台湾倾咗一个片约，呢、這个片约咧就揾到楚原再拍古龙电影，俾好多钱。台湾人咧就俾100万片酬啊楚原，但 系 邵氏唔放人，邵氏唔放人，咁点算呢？咁我哋谂咗个方法，揾一个导演叫楚千万，个名叫楚千万，咁啊等人估系咪楚原，就话系楚原嘅徒弟。 你谂咗佢100万喎、 啊，咁咧就系阿黄太来去做噶啦， 其实系佢嚟嘅， 其实黄太来， 哦，佢化名楚千万， 佢就楚千万，咁、 okay. 拍乜嘢咧？嗰套戏叫《飞刀又见飞刀》，咁咧就系有徐少强、姜大为、张天爱，因为拍嘅我哋猎头，所以就去咗嗰边做古装女主角，咁、 哦、 另外仲有杨盼盼、苍田宝超，咁、 哦、 呢套戏咧就要去。台灣拍嘅嗰時應該係79年，咁我哋就停低咗獵頭，就大隊阿樂小姐就係製片嚟嘅，咁、 哦、 一齊去咗台灣喺中影拍古裝片啊嘛，咁啊程小東係武術指導，咁呢套戲咧拍完啦，咁啊翻嚟，但系咧有 offer OT， 咁啊老闆咧就一路唔認數，一路唔肯補翻啲 OT 我哋，咁、 哦、 啊 Taylor 我哋。阿樂小姐咁，你唔認數我哋獵頭，咪唔同你拍咯。咁、 哦、 所以獵頭咧就擺低咗。喺若干年之後咧，阿孔老闆咧就揾咗阿徐克幫手，徐克咧就揾咗阿劉承漢去執手尾。所以獵頭咧，如果而家你睇片目咧，就係、是、劉承漢導演嘅、 哦， 但其實係我哋開嘅壇、 哦， 我哋拍咗1/3嘅。 係、哎， 懷熱愛獻真心，盡半生。未做到，白云朗月，千里芳草， 带到顾客搭西路，曾搭过百千山，万劫中未拜倒，为谁冷落逼我却步，满腔真爱未能吐，又见心底却有千般百般热爱，谁明了歌中苦恼？寒夜里透火光，愿爱火逐渐高，但无需冷风吹入怀抱。心底却有千般百般热爱，谁明了歌中苦恼？寒夜里透火光，愿爱火逐渐高。入怀抱，但无须目不见枯草，冷风吹入怀抱。 咁啊，拍《飞刀又见飞刀》翻嚟之后咧，嗰阵已经唔交电视台嘅剧本啦。 嗯， 丽的咧亦变故啦，因为 变亚视啊， 系啦， 啊， 澳洲帮入股，咁啊，黄石照大权旁落。麦当红亦意兴阑珊，就出去创业，就拍嘅第一部戏咧，就叫《靓妹仔》。 哦， 好好睇啊！靓妹仔， 所以你就你编啦。 靓妹仔咧，佢麦当红咧出去创业咧，就喺火炭嘅，嗰， 哦， 个火炭安华工业中心顶楼咁样。 咁好记性啊，咩个仔？ 咁咧就佢喺电视台带走咗几个人，一个叫文俊啦，系， 嗯， 我啦， 嗯， 另外一个编剧叫欧华汉， 嗯， 就。可唔可以寫《殺入愛情家》嗰啲？另外有兩個導演，一個叫黎大偉， 嗯， 就係，是，我靚妹仔嘅導演；一個係佢細佬麥當劍。咁， 嗯， 當時輔助啊麥生嘅咧，仲有一個後屘係好有名嘅 Terence 張家鎮。 張家鎮， 哦， 張家鎮咧就係，是，因為佢喺電視台嘅時候咧，精通英語啦， 冇錯， 外國嘅關係好好啦，咁所以張家鎮咧就同阿麥生咧就去咗康城。 嗯， 就睇咗一套戏叫 Christian F， 系一个德国片，嗯，堕落街喺香港上过。咁我哋翻嚟创业拍乜嘢咧？咁你知道阿麦生咧就系以写实， 嗯， 同埋暴露社会阴暗面。我成日都讲啦，梁立人一个系正能量到不得了嘅 小时候。 阿麦咧就系嗰啲男盗女娼啊， 啊 母女啊，姑爷仔啊，贼啊嗰啲噶嘛，系咪先？ 带咗好多呢啲题材， 靓妹仔啊， 咁所以靓妹仔咧要系符合咗大家对麦当雄嘅期许，亦， 嗯， 有佢嗰种独特嘅手法。当时最独特嘅手法系咩咧？系现场收音同埋全新人。 系， 嗯，你去揾电视台训练班叫做靓妹仔。 冇投入感啊，系嘛？ 仲要配音喎，啊，阿何锦华配音喎，咁你就真系味道完全唔同啦。咁我哋呢个 project 咧，就我同阿黎大伟就通街揾啲未拍过戏嘅人。 嗯。 咁所以我哋就揾咗林碧琪啦， 温 碧霞啦，咁就完成咗任务。咁我喺麦当雄公司咧。 亦幫佢打咗幾年工啦。因為後尾嘅《俏皮女學生》啊，《甜蜜的愛》啊，到後尾佢提拔我做導演，雖然嗰套戲咧就好水皮嘅，叫做《反斗妹》，因為咧係一個系列嚟嘅，都係朱成阿梁太投資啊。我哋靚妹就係叫 Lonely Fifteen。俏皮女學生叫 Happy Sixteen， 系， 反斗妹叫咩？叫 Crazy Seventeen， 系咩？咦，我唔知喎，呢個真係， 係 啊，喜劇嚟嘅。 香港人，我哋喺度咧，想解構下當時嘅一啲生態上嘅嘢先啦，因為。我哋一口气听咗阿 Man 哥讲咗好多，即系由 你亚 视到到 好精彩， 好多。我想问下嗱，即系同埋首先咧，我就话嗱，你大部分你都有份写噶嘛？ 系啊，我以 你当时嘅生活系点嘅咧？嗱，头先我听到好多人，我想听下你。 因为咧，我觉得神奇嘅地方系咧，嗱，首先。你一入到電視台，你係爆蘇爆咗一倍啦。第二嘅就係到到你出咗電影之後，你都繼續寫好多嘢，而唔得閒寫電視台嘅嘢。咁你啲故事、你嘅靈感、你嘅 生活 源係從何而來嘅咧？ 即當時生態點嘅咧？ 點解寫極都有啊？但我哋冇喎，已經。 啲人成日講話，你喺邊度有靈感啊？ 係啦。 我話我唔需要靈感嘅，因為嗰啲人冇靈感咧，就咬住個筆頭啊、食煙啊、飲咖啡。我第一我唔食煙，我又唔中意飲咖啡，我又唔使咬住筆頭啊。我攤開稿紙咧，我一個500字嘅一篇專欄嘅稿咧，我大約15至20分鐘我就寫完㗎啦。咁我能夠做咁多嘢係因為我手快。啲人唔相信嘅，因為後屘有一套戲叫《如來神掌》啊，黃太來拍嘅，我一路冇交劇本。咁結果我上邵氏見佢爸爸阿黃耀係製片嚟嘅，佢話：阿咩你唔准走，你寫完劇本先走。咁我一日之內就寫完嗰個《如來神掌》。真係啊，因為咧我做緊電視台編嘅時候，我係冇斷過《年青人周報》嘅稿。 嚇、 啊！哇， 梗係啦。咁後屘啊，樂視仲有幾份，譬如《大孩子周報》啊，《青年周報》。到80年代中，我自己仲創業一份嘅《第一線周報》 嗯， 因為嗰時係好興通街都唱片騎師周報啊，咩、全部都係呢啲嘅。咁你有寫作能力，個個都約你寫稿。咁仲有我係由。應該係由83、84年開始咧，因為我寫咗靚妹仔之後咧，明報嘅副刊咧就嚟約我寫稿啊！你可不如寫小説啦，喺報紙 仲要寫小説 咁咧，應該係阿潘月生就係明報嘅好出名嘅編輯。咁啊，你寫一啲好似靚妹仔咁寫實，所以我喺明報咧就寫咗第一篇小説叫《街童王菠蘿仔》，後屘。名昌定系博益有出过、 哦、 出过书仔嘅， 都用你个名嘅，用翻文俊。 文俊咁写咗呢度咧，明报咧我写咗好多个中篇小说嘅，即系日日连载，一日写500字，即系由你控制嗰啲人嘅人生。东方日报又揾我嚟写稿咯，因为嗰个编辑叫周石，我哋前辈嘅嘅编辑，即系要报人先知道啊。嗰、时我同阿黎达话，原本要拍一套戏咧，系讲嗰啲。廣州偷渡嚟香港嘅一啲女人，即係個傳奇嘅故事。嗰陣時受一套西片嘅《The Other Side of the Midnight》嘅影響，午夜情啊，好似叫做。咁結果就好啦，咁就幫《東方日日》又寫咯，就寫一段故事，就叫做《他來自廣州》。寫咗係10多萬字嘅，因為你知報紙等於金融啊、藝康，我哋日日寫幾百字。咁你唔使一次過諗曬㗎嘛，嗰啲主角命運係由你做上帝㗎嘛，所以呢我心情好嗰時我啲主角命運咪好啲囉。 心情唔好寫死佢囉。 心情唔好咪寫佢，又或者下行啲啦，咁好容易寫。 好容易寫呀、 啊。係呀。 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 Thank you.

咁另外仲要有好多其他啲省嘅专栏，因为咧我写得最多系咩咧？系不文嘅专栏，分笑话。我其实啲书我都出咗四五本嘅。 系啊，想入非非嘛， 系啦。嗰阵时就阿黄沾不文集好犀利啦。咁阿查小欣咧，有一次有啲聚会，就有一个前辈阿简怡清，你听过未？ 知道知道。 咁我就话啊，阿文俊你几抵死喎、啊？阿查小欣就话。不如你喺我個香港周刊一個禮拜寫一段啦，就又開始就寫想入非非啦。 哦，就係嗰度開始嘅。 咁、啊、後屘就呢本集成書啦， 呢本寶典嚟㗎，係我哋當時啊，嗱你嘅咁啊嗰陣時開始興袋裝書。 嗯。 咁我仲記得想入非非，因為我讀男校嘅。 嗯。 想入非非入邊咧？想入非非㗎。 想入非非咧，即係除咗姊妹啊之外啊，姊妹即係提供咗好多啊性本善嘅資訊俾我哋啊。想入非非就俾好多 性本惡， 就男士嘅嘢啦。我仲記得咧，當日。我就喺北角啊，好似阿 Man 哥咁讲先。北角咧，大强街即系国都戏院对面咧，地库心记系啦。 我知阿陈小姐 系啦，好多猫嘅系啦，我喺嗰度买嘅。咁我就偷偷地咧，就袋住呢本书摆喺校褛袋咧，就翻屋企，俾我妈发现，我妈即刻闹， 嗯， 点解睇埋呢本书啊？想入非非，嗰时我唔知中二中三，哎我话，哎你唔好理啦，即系好似俾阿妈咧发现我收埋本咸书咁样样啊。 系。 咁但系呢本书咧喺我哋成间男校入边咧就系不断咁传阅，就因为你用一啲鬼马嘅手法就讲下啲少少咸咸地嘅古仔啊。 因为咧入边有好多歇后语啦，有好多啲整蛊人嘅故事啦，有啲其实系欢场或者啲市井之徒先讲嘅一啲。好俗嘅， 即 鹹濕股啊！譬如四個人打麻將，天體日光浴咁就乜乜曬乜乜曬嗰啲，咁啲咧，因為其實我有時我就回憶翻，哇嗰時點做人噶，好忙噶，我記得我每一朝早起身，即係八十年代中啊，應該係由八三八四年開始。幾乎全香港嘅電影公司咧，我都有劇本債喺度，即係包括阿鄧光榮嘅大榮啊，新藝城嗰時候，新藝城我寫得少啲，因為金公主咧有個高層咧唔中意我，因為我嗰時又影評人，我成日 批評佢啲戲， 咁我話咩唔准揾阿文俊寫劇本，咁但係譬如好似。德寶啊，生死線我都有份寫嘅，邵氏啊，即係嗰啲，即係一路都喺度諗緊，每朝早起身就，哎呀，點樣度條橋唔交劇本住嘅咧？唔係點樣度條橋？ 即 每一日起身都要交幾多篇報紙稿，逢星期幾就要交邊個周刊，因為後屘譬如啲城市周刊，後屘好多周刊噶嘛， 大本嗰啲啊嘛， 我係 清新啊， 樂評、影評、球評少寫啦。 冇时间睇波， 杂文写小说，后屘咧喺明报嘅娱乐版开咗专栏，就系讲即系娱乐界嘅评论。有时有一啲咧，譬如好似啲短句，一人写一句嘅影评啊，嗰啲全部都系我编报纸嗰时即系创作出嚟。因为你约啲人写稿嗰啲，譬如好似阿舒淇啊、阿黎杰啊，以前嗰啲好有名，你约去稿咧，好难交稿啊嘛。所以我就逢星期一咧就請大家食飯，就喺金馬倫道有一間叫南苑嘅，我話大家請食飯。食飯嘅時候我就遞張原稿紙，呢套戲咧，譬如叫做《末代皇帝》，咁啊大家一人寫幾句，咁啊食飯咪全，咁食完一餐飯咪全版稿。 哦，所以當時有啲影評就係得可能一百字， 唔係啊幾句咋？阿黎傑最 可以一看嘅咩？ 我睇到半一半瞓着咗，冇得评咁样，都接受嘅， 都照出 系啦。有啲又好认真嘅，譬如张锦满啊，或者系阿李卓陶啊嗰啲就好认真，有啲就唔认真。总之咧系好杂楞，任何人点样写影评都接受，都系一种表达嚟噶嘛。 但有稿费喎，佢哋系嘛？ 佢哋冇稿费，因为我请咗 食饭， 系啦。 佢哋又冇压力，唔使话又要交嗰五百字、一千字，咁呢啲方法都系。嗰陣時我度出嚟嘅， 其實好勁啊呢一招，我覺得 係啊，哇呢個因為後來 好睇，因為有陣時我哋好想可能話你成篇影評可能你成千字，其實睇嗰個人佢都未必中意去攆啊，咁反而咧有陣時短短地嘅你可以即係好扼要好準咁樣講俾我聽。 但其實我自己咧係最中意睇嗰啲長嘅影評， 即係好似阿石奇哥啊， 其實 石奇已經唔算長噶啦，以前有個叫阿包啊、黃志啊，即係嗰啲阿羅維明啊，佢哋嗰啲影評真係好。好好睇嘅，因為真係你係學識好多嘢。咁但係而家咧，咁當然啦，香港 報業雜誌好繁榮嘅時候咧，係人都寫到影評，啱啱先？有啲唔係叫影評，有啲叫影話，即係介紹你睇套戲啫，冇真係去 評論嘅。 咁嗰時係亦係香港嘅電影影視文化係最輝煌、最繁榮嘅時候，講緊八十年代。麦当劳公司做了几年了，跟住因为有套戏叫《停不了的爱》， 系 啊刘德华同阿温碧 卡，系同埋李丽珍啊， 李丽珍做阿妹， 妹啊系啊。 咁呢套戏咧就听讲所有全香港夜总会啲舞小姐睇完个都喊到不得了， 系 有代入感。 系 咁，其实我嘅生活咧亦因为阿麦当雄先生有一句说话，令到我觉得系我做创作人一定系咁。佢嗰句说话系咩？佢话文俊做编剧，你一定要不断堕落。而不斷自拔，你唔墮落，即係你唔去入世啊！你唔去生活啊！你點識寫嗰啲人啊？ 咁你係咪真係去夜總會嗰度生活嗰段時間？ 你冇睇靚妹仔咩？去魚蛋檔嗰、那個，我係浸會全理系嘅。點啊？你出嚟做？ 係啊，係啊，我知啊，我知係 我嚟， 嗰個你嚟嘅。 咁我當然唔會咁笨，好似個戲入邊個角色咁樣嚟問啦。我梗係有我嘅方法去了解啲啲人嘅生活啦， 但系你会同佢哋讲你嘅目的系？ 我使乜话俾佢哋嘅目的？我目的去消闲啫嘛，我目的去玩啫嘛。但系你唔可以好似我哋有一个导演咧，阿林德禄成日俾人笑噶， 佢 拍《应召女郎》，佢就真系啊，点解你咁要出嚟做小姐啊？喂，咁样系搵唔到料噶，你要同佢哋一齐堕落啊！你要同佢哋一齐打烊之后一齐去宵夜啊，去中坎过巴拔桥啊，到天光睇日出啊，啲人先会认可你 系 一份子，先会将佢哋嘅生活话俾你听噶嘛。 冇错， 我后生嗰时嗰啲夜总会妈咪话：文俊啊，你听日中午嚟个饮汤啦，咁样噶。 即系 friend 到咁样啦，可以大家 close 到咁样。 所以我最拿手写男盗女娼啊，如果唔系点写？啲停不了的爱，火舞风云啊，系咪先？咁你要有生活啊，但系阿麦生我句话，你不断堕落而不断自拔，你唔自拔，你咪做咗佢哋咯。咁我系文化人嚟啫嘛，系嘛？你等于我哋有睇前辈阿沈西成啲文章，哇，佢写啲风月几犀利啊！唔通佢自己创作出嚟嘅咩？佢一定系有亲历其境啦，因为中国嘅文人边个唔系风流啊？啱啱先系嘛？咁你呢啲素材咪喺生活嚟咯？咁因为写咗《停不了的爱》，嘉禾咧当时负责创作部咧就系阿薛志雄先生，薛志雄系1985年咧就移民加拿大，咁佢就文章你过嚟啦，创作组啦，嘉禾成立一个创作，所以就系釜山道 翻工啦，就離開阿麥嗰度。咁我做創作部嘅時候咧，我底下都有幾個猛人嘅、嗯，一個叫劉卓輝， 嗯， 一個叫陳輝雄， 嗰位係嘛？ 係啦，陳輝雄呢啲全部都做過我手下。咁但係咧， 當當嘅名字， 嘉和真係一間好好嘅公司，因為佢唔需要你翻工嘅。嘉和咧， 俾你去墮落啊嘛！ 嘉和咧，佢嘅嘉和嘅出糧方法咧，就係每半個月出一張支票。所以我基本上在嘉禾出現咧，就係嗰兩日， 就出去攞票。 咁出邊咧寫無數嘅其他人嘅劇本。 嗯，咁啊，當然係俾嘅係嘛？係咪俾？ 冇人理，因為嘉禾佢唔係邵氏嗰種片廠制度，一定要有宿舍俾你住。嘉禾係好多衛星獨立嘅團夥，咩 啊？賭 王 啊， 洪金寶一 group 啊，阿成龍威王一 group 人啊，咁出邊阿黎大偉又拍啲咩狂情啊，即係自由好多嘅。 咁你係屬於邊個系統啊？即係你自己系統、啊。 我咧初初係薛志雄系統，後屘咧薛志雄移民之後咧，我就撥咗俾阿蔡瀾啦。 哦，咦，好啱數喎！ 哇，所以又再墮落， 好墮落。阿蔡生咧就係我嘅上司嚟嘅。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就拍咗幾套戲啦，一套叫《不夜天》，一套叫做《群鷹亂舞》。 哎呀，記得啊，記得。 第二支姐姐。 咁啊，與此同時咧，其實譬如好似阿歐丁平喺德寶拍嘅《夢中人》咧，咁我都有參與寫劇本， 同埋楊雪兒姐姐、 林 青霞小姐，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話到到都有劇本債，即係要趕劇本。咁嘉禾咧就相對寬鬆。咁但係幫阿蔡生打工嗰兩年咧，我就比較勤力啲嘅。咁當時有一個人喺美國翻嚟，我同佢同一個寫字樓嘅。嗰人咧就阿蔡生有時講 Peter 去咗邊？嗰人叫陳可辛。 陳可辛哦。 伴醉新月温柔，醉柳倚月影叫也愁。今宵愿陪君抱雨，并同饮醇酒浓酒。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香香是蛮腰，夜夜是良宵，然而长夜未心透，请逗留。素薄轻扣军薄免军动，送上风雨风流，笑语中为君添美酒。清风当年勾夜梦落含羞，谁手回首？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是晚腰，夜夜是良宵，然而长夜未心透，请逗留。轻叩军薄免军动，送上风月风流，笑语中为君添美酒。清风当年勾夜梦落含羞，谁手回首？送上千万温柔， 送上春尽解心里愁。 嗰时我哋改过嘅咩？送你支万金油啊嘛， 有啲咪死，因为我唔知道、啊、真系。 问下嘉嘉先，你知唔知俾人改咗呢首歌？唔好意思啊，嘉嘉。咁点解拣呢首歌？就是、因为呢套呢首歌系《群恩乱舞》嘅主题曲嚟嘅。 系。 我冇睇嘅呢啲戏，系啊。头先一哥咧听讲话咧，听到话即系啲编剧咧系要去堕落啊，佢好 开 啊，系啊， 即刻上申请， 系啊， 可唔可以写翻呢啲剧情片咁样去参考一下做啊？ 你得噶，你咪写咯，你睇 得，但系我要 cam 到钱先得噶。 唔系嗱后生仔 得噶， 唔系你应该咧就好似阿文俊前辈咁样，点样咧？佢嗰啲嘢佢都净系写嘅啫嘛， 到钱咧， 写咗之后， 我哋冇问阿 Man 哥， 有冇 cam 钱啊？ Cam Big Boss 同埋 China Town 有冇得 cam 錢嘅咧？ 唔係，咁你自己喂大佬，人哋出雞你都要出豉油㗎，係咪先？你去咗一次先，然之後寫咗個大綱俾人哋吸引到啦，跟住之後咪又去 cam 錢咯。 咪因為咧嗱，即係我記得以前咧，我哋讀書嘅時候咧，耐唔耐都會有一啲叫做 project 嘅物體㗎嘛。咁做 project 咧，即係你要同阿媽講，我哋要去做一啲資料搜集嘅。咁啊嗱。我谂我以前未有咁大胆啦，就我要做一个关于香港夜总会同埋即系石塘咀风月故事嘅一个，即系你唔敢讲噶嘛， 系 咪先？即系冇呢啲机会，但系你话啊，你话去由于咧，我哋想做一个关于咧就系边缘人边缘青年嘅故事，所以我要去访问一啲咧即系坏少少嘅学生，咁都略都会有做过下嘅。但系你去到因为阿 Man 哥讲嗰个年代咧。的而且確，頭先佢噏嗰堆戲啊，即係嗰啲風月片啊，咩靚妹仔啊，英子女郎，唔知一九八幾啊嗰啲，全部都係嗰個年代係香港即係好盛行嘅一類嘅電影嘅品種嚟噶嘛，咁先至會有啫，有得可以俾你落去做 research 咯，係咪？我哋而家冇呢樣，冇呢啲戲拍啊嘛。 但係我覺得最勁係佢哋可以諗到咁多唔同嘅題材同埋方向啊。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即係譬如當時突然之間興靚妹仔嗰類型嘅，咁佢哋係行咗係啦，行咗出嚟先。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有一大堆呢一個貌似呢一類型嘅電影出現。跟住之後咧，九七應召女郎咁，然之後佢做咗之後咧，跟住又有一堆咧，就係以呢一個 有九七嘅咩？ 好似有 八七係嘛？ 九吓？呢啲我唔熟呢啲。 唔好意思啊，九二好似有九十年代噶嘛？ 好似啊，唔知九二好似喺度。 是但啦， 有咯，有幾集嘅係啊。 係啦，即然後又有呢一類型嘅嘢出嚟，咁跟住即等於嗰陣監獄風雲咁，然之後出咗之後咧，就有呢一類型嘅戲種出嚟，即佢哋係好帶領住一啲嘅潮流啊！即喺我哋嘅電影界好多高手都係咁。 即係頭先係講阿 Man 哥嗰本《想入非非》，我咪話我阿媽即下咗禁令，即係唔好下禁令啦，就話有冇搞錯？你睇埋呢咁嘅戲，咁嘅書。其实当时咧，你谂下嗱，即系而家嘅年代同嗰时真系好唔同。譬如嗱，而家我当系一个叫做即系怀旧咁去讲啦，譬如《英照女郎》，你点能够攞出嚟讨论呢套戏啊？即系如果喺而家呢个社会，譬如举个例，我哋今日咧不如探讨下《英照女郎》呢套电影啊。你成呢个名嗱，当时。当然啦， 改得好啊，其实应照 系啦，大家知系咩嚟啦，系或者 午夜丽人都系改得好， 或者系香港武男， 嗯， 咁呢啲戏系佢哋系认真拍噶，拍香港武男， 即系唔系金鸡嗰款噶嘛， 唔系任达华做，真系讲佢哋做武男， 金鸡嗰款其实系佢系有另外 件事， 唔系佢有另外，其实金鸡系有主旨嘅，佢有主题，佢系爱香港同埋鼓励大家噶嘛。不过佢系用一个咁样嘅包装嚟嘅，系啦。 但系当年系真系咩《应召女郎》啊，香港武男啊， 香港武男其实我想讲系 好 好睇 噶，即系我哋有讲啊，所以访问阿林德禄导演， 系啊系， 我哋 有讲翻。 咁你谂下嗱，我唔知啦， 同埋阿华哥又做得好嘛， 郑浩南又做得好， 系啊， 真系 都做得好， 拍晒嘅就好多。同埋咧，嗱，因為阿 Man 哥笑阿陸叔講話，即係落去做資料搜集，究竟係點樣做資料搜集？其實我係覺得嘆為觀止嘅。你而家聽翻佢講，嗱，即係不論啦，阿 Man 哥究竟佢有冇 cam 翻錢，落去有冇戲，我唔理啦。 冇好似你咁諗嘢，係啦。 但係起碼佢都講，你可能要陪佢哋真係去打食宵夜、打邊爐，喺唔知咩。 佢先至會同你交心講翻一啲即係佢哋嘅生活嘅嘢俾你聽。 係啦，而你又睇翻而家，你就算睇翻，我都覺得戲係好勁 啊。 係 啊，係好睇㗎。 即係雖然可能個製作冇而家咁，其實我都覺得以前製作好勁，其實都好勁。 係啦，即係佢哋冇啲畫啲咩上去啊。 C G 啊 ，computer graphics 啊，系啦，冇呢啲嘢。 但系咧，香港嗰阵时佢呢一类型嘅写实片咧， 你真係拍案叫絕嘅、嗯。而呢啲題材咪就係話你而家點敢掂啫？即係就算我知道有，我都唔敢拍香港武男啦。 嗱，倒翻轉頭嚟睇，咁其實咧而家亦都係少咗好多，即係嗰個市場萎縮咗好多咯。咁你以前譬如你講係，譬如夜總會，譬如你講應召女郎咁樣啦，咁可能以前你香港嘅夜總會之多啊。其实可能是远超我哋嗰个年代嘅时候嘅我哋嘅想象嘅，譬如我哋知道嘅，咪有几间大嘅，我哋成日都攞出嚟讲，哈哈哈咁咯。 系啊，我哋讲下就系。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其实喺嗰啲油尖旺一带，仲有好多啲细间啲嗰啲噶 嘛。即系楼下有好多嗰啲， 周围都系噶 果篮啊嗰啲。 系啊，好多呢啲噶嘛。 系啊，咁所以个年代真系好唔同嘅。 而家亦都即系好多都已经冇晒啦，系唔系即系个风气已经唔系咁样啦。 系，而如果阿一哥你 search 翻咧，头先讲嗰啲电影咩《应召女郎》记啦，《一九八几》嗰啲全部咧演嗰啲卡市啊，都系超级劲嘅。 但系佢睇唔系睇嗰啲嘛，即系佢错重点啊！你明唔明啊？ 你真系了解我，我都系做资料搜集啫。 系啊，不过呢啲就只能够吓往事就只能够回味呢类型嘅片种咧，都只能够回味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听日咧。阿 Man 哥咧就会讲英雄片嘅，其中有两套我好中意英雄片咧，都系 Man 哥编嘅，佢就会讲翻晒嗰套两套电影嘅来龙去脉嘅，咁啊密切留意啦。 选角都会讲啊， 冇错啦，听晚咧就会有继续有文俊前辈嘅访问啦，转头翻嚟我继续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报将引述消息报道，通讯程式 Telegram 有群组涉及不少起底信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正系考虑首次引用私隐条例，停止或限制市民接达相关平台。公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说，不就个别个案的执法行动作出评论，会视乎有关的起底信息的数量和频密性，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打击非法起底行为，减低对受害人的伤害。公署说，去年修订之后的私隐条例，除了将起底行为刑事化，亦都赋予专员法定权力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电子平台移除起底信息，或者停止或限制任何人透过相关平台接达该信息，接达相关平台上该信息发布所在的部分，或者接达整个相关平台。行政会议通过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将会改为三司十五局，并增设三名的副司长，连同新增的相关人员，涉及额外的总薪酬开支大约是每年9500万元，其中副司长的薪酬是每个月363400元。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说，重组之后可以更加聚焦处理问题，整合政策局，亦都可以达至协同效应。至于他提出成立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将会交由财政司司长和副司长负责。他期望下个月中之前可以完成相关程序，让新政府架构7月1日起实施。根据方案，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成为房屋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新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食物及卫生局会改组成医务卫生局，环境局扩大为环境及生态局，民政事务局重组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多94宗，39宗系境外输入，冇新增死亡个案。观塘裕善私房菜群组多9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当日涉及庆功同埋试食会，会将个案转交食环署跟进。东涌富东淡仔云南米线亦都发现3名食客确诊，上环星月楼群组增加8人，包括3名员工同5名食客。学校最新呈报20宗阳性个案，来自20间不同的学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一个星期疫情平稳，每日确诊个案维持在200至300宗，风险可控。星期四会如期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堂食时间延长到午夜，酒吧和卡拉 OK 等表列处所可以重开。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第五波疫情處於低位膠着狀態，估計本地個案即時有效繁殖率未來幾日會超過一，但市民不需要太擔心。她又說留意到近日有不同專家發表不相同的看法，她感謝多名專家在過去兩年多給予的意見，但他們沒有直接參與政策制定，特區政府和她並非被專家帶著走。林鄭月娥重申，疫苗接種仍然是抗疫重要手段，是減低重症甚至死亡的最有效方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584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9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69，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5，人民币6.737，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4.59美元，卖出1,82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系好正、哦。只可以开咪，仲有制作资助。 系啊 ，CIBS 真系好正噶，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马费。申请 CIBS 系机会难得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星期二晚的晚上9:36，咁啊，听晚除了有阿文俊前辈之外咧，咁我哋一路都埋咗关子嘅，咁其实阿老何咧喺佢嘅415热线咧就有一位咧真系鼓励唔到，同埋咧真系踏破铁鞋啊，先至揾得到嘅一位嘉宾会出现嘅。咁呢位嘉宾咧梁丽琴已经好开心噶， 冇错， 系啊，同埋个访问好好笑嘅， 极度开心。 系啦，咁啊呢个访问咧真系要多谢阿老何。咁啊究竟系边个咧？我哋暂时会埋下关子先嘅。咁啊听讲话阿老何应该听日到咧就会出个 po 俾大家估下噶啦。咁大家到时再估下。咁同埋真系好难得嘅呢个访问啊，系值得一听嘅一个访问嚟嘅。咁啊多谢阿何。听晚大家就可以听到噶啦，好咁啊！头先咧，我哋就喺前面咧就讲咗少少关于梁礼勤啊，同啊。我哋球星吓就系去食寿司事件噶呢、這个， 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咧就要同大家讲， 有冇人估到边个啊？ 讲个对唔住，有人估到啊？ 系咩？ 我讲个 say 个 sorry 先，唔系啊，因为咧、 那个铺 唔系因为咧好蒙啊，佢哋话睇得唔清楚啲细节， 老花啦，点睇啫？ 但系咧唔系，其实唔系老花都睇唔到，我睇我自己张相就睇到嘅。 我睇你咁样攞一个， 你睇唔睇到啲字啊？ 睇到，睇到。 系咩？哎呀， 入边嗰啲细字喎， 睇到。 第一次， 佢放 到好大喎。俾边个话？ 佢放 到 好大 喎，睇到睇 到，第一次奉獻 睇到睇到， 系啦，咁咧 佢講咗個名啦咩？ 但係咧佢裡面有講個名嘅，咁咧但係咧就有一位聽眾咧佢係就。我未鋪出嚟嘅時候咧，佢都已經估到噶啦。咁有另外一位好聰明嘅聽眾咧，就上網抄，咁、 哦、 咧就抄到我喺另外一個訪問嗰度咧。 嗰、哦、位原來 係啦，就有 我睇到啲聽眾回咋，我真係係啦， 是啊，啊就是这样 咯。哦 ,OK, 好啦。咁啊你话你头先你上文就讲到呢就係、是、话因为、 哦 保持保持咗一个距离啦，因为你入咗行之后好啦咁你就参透咗一啲嘢，参透 咗啲嘢系乜嘢呢，就係、是、呢到后嚟都系好后期先知嘅，但我又会原谅返我当时咁样做嘅，系咪呢就係、是、其实呢当一个 只能远观。 唔系只能远观，应该系话点解只能远观，又或者系只能远观其实系喺自己嘅角度去讲嘅啫。因为如果我近睇嘅时候，我就会睇到佢嘅可能有好多我唔 expect 佢会有嘅一啲我认为唔好嘅嘢。 系 咪先？咁但系咧，其实我系讲紧嗰样嘢系啊，原来咧经历咗咁多嘢之后咧，我发现其实我系阻住咗佢嘅生活啊。即系话嗱， 咁严重 系啊！ 喂，呢件事有啲耐人寻味喎。 唔系啊！ 呢个越讲越 嗱， 我仲话唔系，阻住佢生活嗱，我未试过俾听众阻住生活啦。一个你试过俾听众听， 我最多系间唔中饮下酒啫。 唔系啊，因为咧嗱， 全部都系麻甩仔，仲要 唔系？我有谂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嗱，就话你哋咧就思虑得唔够周全啦。就系嗱，每一次佢踢完波咁佢只能够有一个出口，就喺个球场度离开，因为我即系你知道作为球迷好醒嘅，就一定无论男人女人啊，都系喺个更衣室门口度抱住你嘅，你真系插翼都难飞。无论系你出嚟嘅时候受到万人景仰又好，你出嚟嘅时候俾人闹都 系嘅。咁你等于以前我哋喺对面街嗰个台咁，放工都系得一个口嘅啫。 唔系嘅，你可以上闸走嘛。 都系嗰条街噶啦，广播道走去边啦。 系啊，或者你系匿喺人哋嘅车度，可唔可以车我出去？咁你都可以有机会运你走。但系咧喺球场系唔得嘅，更衣室只系得一个出口。咁变咗咧，我每一次咧。我都喺个门口嗰度等佢，咁你谂下，其实唔系即系可能系有阵时，譬如我踢完场波，我想自己静静地行嗰段路翻屋企嘅，咁但系每一次，呢个人都喺度等我，跟住 都同你食寿司咯。 唔系咁，但系嗱， 礼貌嚟噶嘛， 唔系食寿 司 系 礼貌嘛， 唔系食寿司系一件事嚟嘅，咁但系你如果每一场比赛 都食寿司， 喺一季里面，我同我 仲要冇得 cam 钱，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每一次都食寿司，但系喺一季里面，我要见你三十几次，每一场波踢完之后都系有个人动咗喺度，但系其实我唔系每一日都有呢个心情去 ready，要去 entertain 你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好啦，我见到你嘅时候，我系又无端端又要拗啲嘢出嚟同你讲，咁其实好辛苦噶，咁所以我就系、是、即系之后我就谂啊。每一次都咁样，其实系好似系压迫紧， 系唔系 嗰个人咧？即系令到佢觉得 你咪谂多咗啊！呢样嘢你几时先再参透啊？即系 好大个啦， 谂多咗啦，系嘛？ 两个月前啦， 两个月前， 唔系即系咁样谂多咗啊！即系我就系觉得啊，咁其实可能真系唔系咁好噶，因为我原来系阻住人而自己唔觉，但系咧我又会原谅自己做呢件事，因为所有 fans 都系咁噶。其实 fans 嘅心参透咗啲咩？你又话阻住人，但系你又原谅咗自己咧？ 我原谅咗自己，但系我参透到假如我喺呢一刻，我突然间我又再有偶像嘅话咧，我就唔会咁样咯。即系我唔会系，即系我有足球偶像，系啦，我就唔会可能系，譬如一季我睇佢三十场波，我只系当中可能系有五场波会系拗水吹咯。其余嗰啲时间你有得去，你放佢啦，即系你俾佢舒服下啦。 我谂紧啦，因为嗱，即系而家讲紧咧，就系一个 fans 嘅两面嘅心态嚟嘅。一个心态就系、是，即系究竟我哋系咪只能够远观先至为之啊？即系对佢好咧。咁但系 fans 又系我哋嘅食咧， 适可而止 食量又买只碟，又买张相，系嘛？住张色中锋嘅 住锋场， 来来去去得嗰几个样嘛。咁但系嗱，因为喺我哋嗰个年代咧。曾經咧都有嗱，點解啊喺勁歌金曲啊會有人舉牌啊？個原因就係因為有陣時冇 fans 都係另一件慘淡嘅事嚟嘅。嗱，我唔知、 哦、 我唔知球星係咪咁諗啦。咁嗱，應該咁講，有人鍾意或者有人捧場，其實都係件開心事嚟嘅。咁、雖然來來去去得嗰幾個樣啦，咁其實可能你喺度。即系我觉得呢位球星肯同你去食个寿司，其实佢都系感激你。喂，作为呢位处等式中锋，日日都喺更衣室门口捧场，其实都系一份开心嚟嘅。如果佢觉得你阻住佢嘅话，佢就唔会同你食寿司啦。 唔系，但系食完寿司之后，佢冇谂过原来跟住落嚟嘅嗰三十场波都仲系每一日 每一場都見到你嘛。 咁咪好咯。 唔係啊，我會覺得係 報恩啦， 係啊。唔係係喎， 係 喎。 醫犬報恩。 我會覺得係因為嗰場波嗱，講真，你有贏有和同埋有輸係三個可能性嘅啫。又或者係你會踢得唔好。 其實都亦都唔關你事，係啦。 係啦，你亦都有機會係踢得唔好，可能我嘅心情係會隨住嗰個比賽嘅結果，因為嗰個亦都係佢嘅工作，佢嘅事業嚟㗎嘛，足球係。咁我會有情，即係佢會有情緒嘅喎。可能嗰日喂，我真係唔得啦，我真係唔想講嘢啦咁。咁嘅時候，你仲係有一件咧吊靴鬼咁喺後面跟住咧，咁可能就會覺得唔自在咯。 嗯、 我覺得會係咁。 呢、這個就係你後來參透咗嘅。係 啦，所以咧適可而止係好緊要嘅，即係唔係話你每次入場，然後咧我每次咧都會買嗰支即係嗰罐汽水俾佢，就等於你係同佢 friend 咯。 嗯、 即究竟你是跟他 friend 定是他真的当你是朋友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层次来的嘛。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是由自己出发呢，觉得哎我跟他很熟的，即那些呢 吃 过 寿司都 是 熟的。 那么是我都没跟郑子成吃过寿司。我尋日最話同鄭子誠好熟添，但係我連壽司都未同佢食過。 係啊， 你咪想我安排一下咯。 我哋以後咧，即係將呢條線啊，定喺食壽司。 係啊， 即係我同阿蔡一智都好熟嘅，但我同蔡一智食過壽司。 哎呀， 即係同佢唔熟啦。 唔係，我哋先解決咗阿一嗰件事先啦。我幫你安排一下。嗱，而家子誠佢播歌應該播到十點啦，一陣間十點鐘我哋衝出去即刻接 住佢。我哋而家就大家轉去二台聽聽。 你不如你而家即刻唔得喎，你得唔得？是什麼歌？ 我唔記得咗呢首咩歌，你 唔 係聽緊啦。 你想唔知咩歌 係？係咩歌嚟噶？好，我哋依家過去睇下阿成總同我哋食咗個壽司啊！ 我諗唔到播咩歌，呢首咯，不如。 關咩事啊？ 都係咁樣啦，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看過來，看過來，這裡的表演很精彩，請不要假裝不理不。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实有个原因嘅，就系、是、因为咧入边有个歌词就系、是、女孩子嘅心事真系好奇怪嘅、 嗯， 即系梁丽勤咧几廿年之后仲有呢一份嘅顿悟咧，系令我觉得好鼓励唔到。 系啊，两个月前先顿悟出嚟。 我仍然都系好觉得你应该藉住大气电波公器私用，再澄清翻你当时嘅心情。 食寿司系嘛？ 嘅心情系，可能唔好讲边个啊。 唔系，但系咧，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翻唔到转头噶。 系， 即系咧，你喺嗰 食完会转寿司。 我谂到呢单嘢， 唔系、啊、我人生就系、是。我人生就食过一次回转寿司啫， 系咪你个细个嗰年代已经唔兴噶？ 贵啊嘛，贵啊嘛，回转 而家都系咩？ 贵？ 点解咩啊？乜唔系十蚊碟嘅咩？嗰阵细个， 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嗱啊，咁你讲回转寿司，你讲讲啦。 唔系咩先？我解释翻咁样先。 我都系讲回转寿司咁样。 唔系，翻唔到转头咧。其实系讲紧咧，以前你系嗰啲一鼓作气嘅情怀咧、嗯，你大个咗就冇咗噶啦。你就算真系想做到，即系我头先可以讲得好潇洒咁，唉，以后咧如果有个咁样嘅偶像咧，你见佢三十次，你都系有五次去俾嘢去饮好啦，另外嗰廿五次你唔好骚扰佢啦咁。系、嗯、因为你长大咗之后，你先至，你根本上就冇以前细个嗰种活力去追佢三十次。 即系等于如果五廿岁我都未必会去明日花嘅见面会。 系啦， 即系我完全明白。 系啦，即系其实但系咧，即系翻唔到转头就系、是，就算你去到五廿岁嘅时候，你翻想翻翻去廿岁嘅情怀冇噶，所以即系如果当初你而家五廿岁，你顿悟翻当年你哦，其实原来自己做多咗嘅，唔紧要，由得佢咯，咁样 亦都唔需要后悔嘅。咁但系我依然都系觉得嗰单寿司单嘢应该唔系咁简单嘅。 喂，但你嗰啲寿司贵咩？ 贵回转寿司 开第二个啦， 回转寿司喺我 嗰个蛋系接得太紧咯，剪唔到嗰个位， 费事睬你。 喂嗱。当年食回转寿司是一件事嚟嘅，因为我记得我人生 我 人生第一餐回转寿司是人哋请嘅， 因为同我有乜分别？ 唔系 两个女，一个女偶像请嘅， 嗱唔同啊，就唔系波嘅 ，OK。因为咧，当年食回转寿司太贵，我妈以前啊，我啲寿司点嚟啊？第一就一系我记得我节目讲过，我有个表姐佢好细个就喺日本公司嗰度做，仲唔知做秘书，所以佢就好熟悉啲日本人文化，所以有阵时咧就去屋企佢包俾我哋食嘅，即系自己唔知买嗰啲珍珠米， 珍珠米买啲寿司菜， 有啲紫菜 蟹柳同埋肠仔， 冇错，又系蟹柳啦， 同埋青瓜， 系啦，冇错。有听众投诉我哋啊，知名听众投诉我哋啊，你哋班友啊蟹柳都讲一集啊，系我话俾你知系边个，我唔可以开佢名噶。 好似有听众咧。讲开又讲，好似有留言话咧，佢睇咗半集《蟹柳真面目》但我反而 miss 咗，我会上网睇翻。 好，我哋唔好爆边个讲呢件事，一阵再讲。系我哋啲圈中好友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好啦，由于啊，同埋咩？第二个来源就系咧，喺嗰啲日本嘅超级市场啦、 嗯， 即系以前啲咩三月啊、松丸屋嗰啲咧，偶然都有一啲。平平地一定冇鱼生，因为我妈咧就一早就已经话咧食生嘢系冇益嘅， 系 有虫嘅， 系啊， 咁所以佢最多都系买蛋嗰啲寿司嘅啫、嗯，即系嗰啲肉子寿司， 系 就觉得已经好劲噶啦。好啦，咁由于啱啱咧，我记得嗰阵时咧，话我唔敢肯定第一间系咪喺湾仔啊，总之好早期，其中有一间咧就喺湾仔，就近而家嘅南洋酒店附近，系有一间回转寿司，好细个，咁嗰阵时咧应该系我嘅中。即系松山，我谂八五八六年啦，或者八六八七年咁。 可唔可以嗰个牌子系咪仲喺度嘅？ 唔系噶啦，唔系原 X 嘅。 哦，你唔系原 X， 我喺原 X 食噶。 系啦，哦，即系请嗰餐嚟啊。 系啊， 哇，真系。 系啊，原 X 应该系第一间喺香港。 念念不忘。 唔系啊，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的留下来？我本想播呢个 原 X，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是 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原 X 对于我嚟讲，我而家食我都觉得有啲贵噶， 即系我要而家仲有 原 X， 我要食到饱肚， 唔系气啊，系绿啊， 系、 哦、 啊， 即系辣辣寿司边个食 啊？诶，咪先，但系而家仲有冇噶？ 冇咗啦， 好似冇咗， 冇咗， 因为我系明 X 咯， 哦，同埋曾 X 系嘛？ 唔系啊，明 X 嘅西九龙嗰间明 X 咯， 系咪啊？ 出咗名 哦， 难食嗰间啊嘛， 系咩？我唔知你讲边间系啊？ 我真系唔知啊 ，Annie 执咗粒噶啦， 好啦，咁啊，由于咧，寿食回转寿司系好贵，同埋咧。 就我哋係阿媽唔俾食啊，所以咧我就點解話有人請我食啫？因為喺我身邊有一位咧相當之富貴嘅同學，佢嘅特色就係咧，我好似有睇節目講過噶，咁佢咧每年開生日會咧就要喺麗苑酒店開生日會嘅，麗苑酒店嘅 buffet 喎，而家冇得食添啦，都冇咗麗苑酒店啦。咁啊，講緊咧佢。即系十一二岁嘅生日会已经系丽苑酒店噶， 你要唔要俾钱噶？你哋参与？ 梗系唔会俾啦。 哇！ 即系佢，因为佢爸爸好好人嘅，即系一位我好尊重嘅前辈。 我都尊重啦，你识得你个朋友， 好尊重嘅长辈嚟嘅。咁啊，咁啊，佢就好啦。咁由于呢位同学仔咧，就佢好中意请人食嘢嘅。咁啊，由于头先讲嗰间喺湾仔嘅南洋酒店附近嘅回转寿司咧，就喺佢屋企附近。咁、所以有一次咧，佢咪就系、是、刘伟恒。叫埋你细佬，我哋同埋佢两兄弟咧，一齐去食回转寿司咯，好感动啊！哇，嗰阵时咧，嗱未系分嗰啲颜色碟嘅，咩橙碟、绿碟、咩白碟，真系要学，因为咧成个 menu 唔识，好似梁丽勤头先所讲，其实唔知咩事、你总之见到佢有条鬼喺度转嚟转去，咁跟住咧，因为有得拣啊嘛，好耐先拣到一，先敢拣一碟噶、即系转好多转。跟住咧，你係心大心細啲，唔同我哋而家話，攞曬立曬落嚟先啦，肚餓啊嘛。嗰陣時真係逐碟都諗清楚，同埋因為唔識啊。咩魚嚟㗎？即係橙色嗰啲係三文魚，係咩紅色嗰啲叫吞拿魚啊？唔識嘅。咁所以嗰次係一個好深刻嘅體驗嚟嘅。 因為我小弟細個嘅時候，嗰啲壽司嘅來源咧，都係一係阿媽整啦，一係就係9:09嘅時候咧，游老師就會俾100蚊我。落去樓下嘅吉都島買10點後嘅特價壽司，即係10點後會特價， 因為佢就係過期啦嘛。 係啊，呢、這個就通常我哋變咗宵夜，都係去到近我諗中學尾嘅時候先會有呢啲嘅習慣。但我人生第一次食嘅回轉壽司，即係成日認住都係好貴好貴啦。咁、小弟啱啱提嗰間咧，就出咗名叫打大佬嘅，即係出名。比較奇怪啲壽司，咁、我睇翻資料就應該係執咗粒噶啦，2020年已經全線結業噶啦。咁佢嘅 又係敵唔過疫情，我睇嚟 係啦。咁佢全線佢個回轉壽司佢係49蚊任食咯。 哇！ 壽司要49蚊任食， 49蚊任食啊！即佢有紅， 即係同白飯印裝有 佢有紅豆壽司嘅。 佢豪哥白飯印裝啊！ 紅豆壽司 係啊，其實香港嗰啲壽司咧係好古靈精怪到你都唔知想點咁㗎。 日本人嚟到覺得。 系啊，唔知做乜。跟住嗰陣試過源自嗰間，即係我哋一齊食嗰間咧。第一次食嗰間，佢有生果壽司嘛？嗰陣出過，即係擺嚿橙喺面嘅，好得人驚嘅真係。 有啲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即係改圖定係點啦？佢有啫喱糖壽司啊，有粟米粒壽司啊，即係好多呢啲。咁我人生第一次食回轉壽司咧，就係嗰陣時，我記得嗰一日咧，好似係嗰日有嘢要出深水埗做嘅，咁啊同個同房咧就2點鐘起身，喂趕唔切啦，快啲出去啦！咁啊嗱一聲出到去深水埗，咁啊4:00做完嘢咧就差唔多6:00幾7:00，咁啊肚餓就去咗附近嗰個中心嗰度咧就食呢個嘅回轉壽司49蚊，佢問我坐吧台。即系坐回转位，因为佢其实系放题嚟噶。 吧台回转位哦 ，OK。 即系你坐即卡位啊，唔系吧位。 49蚊任食真系好过分。 49蚊任食，我嗰个年代仲系49蚊任食。 咁其实佢嗰嚿寿司应该系转咗3000个圈都仲仍然喺度。 唔系噶，抢得好快噶。 哦， 系、啊、 因为唔使钱啊嘛。 系啊， 即系任食啊嘛。 任食啊，系啊。 跟住咧，跟住。 咁跟住之后，我谂我嗰次同我 friend 差唔多食咗。40碟壽司啊，即係嗰陣時咗40件壽司咯、即係一碟有2件噶嘛，跟住翻去嗰程搭巴士翻中大，一落車就嘔咗，因為飽 得滯 啊！但係如果你話逐碟計嗰啲回轉壽司，反而就真係未試過啦，因為而家反而去，例如去日本旅行或者去。而家出面嗰啲壽司鋪好多時咧，佢咪上網即係或者俾個平板電腦你撳咧， 即係有部火車飛過嚟， 係啦，有個火車飛過嚟就反而少咗回轉壽司， 冇咗嗰，因為疫症啦，咁亦都係因為即係個衞生問題啦，同埋咧我諗新鮮度啊嗰、那個 係啊，你會浪費咗，因為日本人佢哋會好注重嗰樣嘢，就可能係佢轉咗4個圈你就要抌噶啦，咁但係有一啲真係轉咗4個圈之後真係冇人問津嘅時候， 你 抌咗， 你睇個青瓜卷嗰啲咁啊，梗係 你抌咗其实好可惜，即系好浪费食物噶。其实咁系唔应该嘅。 系，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开始认识咧，即系 wasabi 啊，嗰啲系咪叫酸姜啊？嗰啲即系嗰啲姜啦，紫姜吓，同埋嗰类嘢啦，咁咪狂劈 wasabi 啊。 唔系，应该系话即系 尤其是當你冇乜錢嘅時候，你又要去食回轉壽司咧，你會將佢嗰兜嘅薑咧有咁多食咁多，即係你會覺得抵啲。 早期咧，佢連埋有啲送送側邊仲有啲唔知係咪叫海草啊，即係海草啊，海藻啊， 即係綠色嗰啲啊， 有啲嗰陣時係有呢啲嘢送啊。 中華沙律嗰啲叫。 唔係佢有得送，好似有得夾嘅、啊，早期係有嘅，即係嗱個別啦，我唔詳細我唔記得啦。咁啊，當總之咧就係、是、同埋咧一定係限住食嘅，咁你就要去計數啦。因為其實食以前喺我哋嘅啱啱出嚟揾嘢出嚟即係叫做做嘢嘅年代咧，食回轉壽司都係一件相當之高檔，同埋奢侈嘅。 哎呀死啦！我真係唔知啊！乜唔係十蚊一碟嘅咩？ 唔係間間都係㗎、啊， 有啲計顏色㗎嘛。 咁其實佢大部分都係計顏色㗎。 係，全部都計顏色。 你食咗人哋一餐回轉壽司，你唔知錢？ 唔知㗎，唔理㗎啦，好驚。 所以我覺得呢餐嘢真 係 有啲。 唔係啊，你知唔知其實咧，我係有爭俾錢嘅，去到嗰個位。雖然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禮貌嚟嘅。係啊，我有爭俾錢。 爭係一個禮貌。 係啊，咁但係佢 贏係一件事。 係啦，但係佢都係幫我俾咗錢嘅，仲我好似仲飲咗汽水波子汽水啊， 係咪啊？ 好似係 啊，係嗰陣時好興噶嘛，同埋要即係話撳嗰啲綠茶落幾多綠茶粉嗰陣時，完全係唔識嘅。 哦，呢個到而家都唔識，從來都係你唔知落幾多， 係啊， 一係就淡得滯，一係就用唔到啲綠茶粉噶嘛。 係，同埋嗰陣時咧，即係啱啱早期嘅即係食回轉壽司咧，其實係冇乜花款嘅，即係應該係咧係一啲 係 一啲平淡嘅嘢多嘅，即係頭先講啲青瓜卷啊、吞拿魚卷啊、蟹柳啊，咁就唔會而家又話咩魚啊，又 魚 又金魚啊， 冇咁多選擇咯。 其實主流都係食橙色嗰碟三文魚嘅、 啊、 主流，即係有錢少少就吞拿魚啊，同埋食鰻魚咯，即係鰻魚壽司、 白手魚都得。 系啦，鳗鱼寿司啊，就嗰啲墨鱼啊，嗰啲咯。早期系搞呢啲嘅啫。 你头先系一讲嗰个绿茶粉咧，我突然间谂起以前系自己斟水噶嘛，每一张台都会有一个位俾你 at 入去噶嘛。 系啊，即系揿落去嘛。 at 啲热水出嚟咧，即系嗰个你会觉得好开心噶，唔知点解。 系啊，已经唉，即系所以我而家系有少少怀念翻转嗰啲回转寿司嘅。 唔系，但系我哋大下，我哋就少咗去食回转寿司嘛。你宁愿系我食日本嘢，不如坐低食啦，咁样多噶嘛。 而家仲有冇啊？ 回轉壽司 有， 仲有嘅，仲有嘅，原有啲都仲有嘅。 有一間 十點半執，十點半三收貨。 而家係啊，喂，行啦，一哥， 係啊，嚇，而家過去咯。 好啊，等我聽翻見啦。 得唔得 㗎？拜拜。